哇，好啦，翻嚟啦，咁我都唔知嗰套嘢成套嘢个成个名点读嘅，咩 Darling 咩 ？Darling in the flag。 系啊 ，friends 啊 ，friends 嘅就当啲 S 变咗做 X 咯啦。个 friends 读就真 friends 嘅。 有 N 咁多个译名啦，其中一个叫咩？情迷法兰西西啊。 吓？咩法国导演嘅最新啊作品系嘛？ 啊？ 系情迷法兰西西啊！哇，犀利喎！系咪茶餐厅最新嘅西多士嘅一个造型啊？ 啊！ 其实都系一件西多士嚟嘅啫，冇乜唔同嘅，最多加多啲糖胶落去啊嘛。根据佢啲动画系嘛？ 佢又唔系加糖胶喎，但系呢套 佢系啊，嗰啲糖胶佢淋到成一碟满晒漏出嚟噶嘛。 哦，嗰 条 女食嗰啲 食嘢嗰阵时。系啊系啊系啊，嗰只有角嗰只嗱，咁呢套我讲两句，佢失败系咩？佢就系抄个面啊。即係佢玩咗好多主要 Eva 啦，即係 Genis 嘅嘢啦，仲 Genis 嗰啲嘢啦，佢抄得最多 Eva 啦，咁佢好多喺 Eva 裏面好面嗰啲嘢佢抄落去呀，直抄呀，係呀，當然佢都唔止呀，佢呢啲 Genis 大集會嚟嘅，佢連拿丁亞都有嘅，即係其實佢後面嗰個教團呢，嗰啲人嗰個蒙面呀，嗰個蒙面嗰啲其實咪拿丁亞打嗰啲外星人囉，有齊㗎，其實呢度即係其實有曬所有 Genis 啲嘢，咁不過當然我哋都講過啦，其實 Eva 實質係拿丁亞嘅續篇嚟㗎嘛，原本嘅計劃 之前講過啦。 咁當然呢啲佢哋啲製作班底點會唔知呀，咁所以佢哋咪攞咗好多啲即係楞㗎嘛，佢都楞，但佢攞曬啲面嘅嘢呀，即係呢樣我唔 係 話 佢嗰個製作班底亦都好多係呢、這個天然突破啲人嚟嘅， 咁當然有，咁但係天元突破你睇嗰陣係一道全新，你又唔覺得佢抄緊乜嘢啊，係咪即係佢係玩緊好多舊嘅機人動畫嘅元素啫，咁你覺得佢攞嚟玩唔係抄啊，佢好原創喎、啊。即係雖然你嗰隻紅蓮之眼，哇！嗰、那個死人樣直情係啊，珍寶三咁，又加啲咩勇者咁，加加埋埋，好明顯啦，個月光頭仲唔係？咁但係你知道佢係玩嘢，所以你唔同啊嘛。咁佢玩嘢，梗係有啲似㗎。唔似就唔係玩嘢啦，係咪先？咁所以你對佢個玩嘢同佢呢一套，佢唔係玩嘢㗎嘛？呢一套嘢。 佢係認真㗎喎、 啊。佢認真㗎嘛。但你嗰啲影子係嚴重到呢，你係嘩點呀大佬，點解咁似嗰啲即係嗰啲同人作品呀，就你成覺得係。係呀。咁好啦，咁呢套嘢佢有邊幾個位我識，尤其是睇埋第二集啦。咁就係佢頭先我哋提過啦，那個駕駛方法啦。係呀，咁分新年講下。 哦，新年講係嘛。 新年講下啦，咁正嘅駕駛方法。係點駕駛嘅呢， 即係呢、你話趴喺度駕駛呢個機械人呢，就好多套嘢都有出現過嘅。咁由呢個好耐之前嗰套索斯機械獸啊，佢後期嗰有一代咪個揸隻鷹啊，應該係個女仔揸隻鷹嘅，都係咁樣趴喺度揸電單車咁形式去揸啦。咁呢、即係呢個元素又其實唔係咁真嘅，咁但係呢佢呢就將呢個元素又再加後面再加多個人呢坐埋喺度呢，咁呢個就雖然都唔算好新下嗰、個我啱啱講嘅索斯嘅手嗰個都曾經出現過， 不 過佢後邊嗰個 你頭先講嗰樣嘢同而家係唔同嘅，你一講緊嗰樣嘢呢係只係講係趴喺度坐喺度定點樣坐啫，唔係坐，其實佢呢個呢基本上係花迪馬嚟嘅，即係嗰個女呢唔係駕駛員嚟嘅，你搞清楚先。係嗰個女係直接同部機連結，咁其實佢個作用就係花迪馬。即係如果大家有睇呢個 五 星文語，你知道我講咩。即係五星文語佢係唔係就咁一個人就駕駛得嘅，一定要有個電腦，但係佢個電腦呢就係、要搵個人形電腦心擺落去，你咁理解啦。係 好 即係其實花迪馬唔係人嚟嘅，係做出嚟一個人形電腦嚟。咁所以大家唔好以為啊人形電腦心好新啊，佢都係抄花迪馬嘅啫。咁啲花地馬係攞出嚟賣㗎嘛，即係佢初咗咪就講我哋喺度鏡頭即係個花地馬，咁唔理啲拍先啦，咁其實佢呢度個所謂女嗰個部分呢，即係佢話要一男一女先揸得，咁你初諗都唔明，咁唔好理佢先，咁其實嗰個女嘅負責做咩，就係、趴低夾起個屎忽，咁跟住呢 佢戴住嗰個所謂唔知頭盔定背包嘅東西咧，原來喺後邊睇咧，其實就係嗰、那個好似你揸電單車前面嗰個 panel 嚟嘅啫。咁跟住咧，佢就喺個屎忽嗰度， 就係個 mon 嚟 嘅。個大髀嗰個夾咧，原來就彈起咧，原來就係個太嚟嘅。咁原來個女做咩？趴喺前邊啊，俾條仔喺後邊啊揸機啊。咁其實咧，成個駕駛艙嘅個構造咧，其實你就即係當咧阿真士你咪坐咗喺只好似獨木舟咁嘅嘢上面揸 Eva 噶嘛。你就當嘅真士前邊揸住嗰個太同埋嗰嚿嘢咧。其实是阿凌波丽趴喺度个屎忽伸出嚟嘅，你咁理解啦，吓， 系， 但系个仔又冇趴上去噶，即系冇老汉推车埋啊，佢都系挨喺后边咁，勾到只手前咁揸，完全系同 Eva 一样咁样揸法嘅。咁如果佢唔用前啲咧，经常你见到佢系同 Eva 一 直啲嘅， 唔系，其实冇乜分别嘅。你睇佢如果系就咁影嗰阵咧，你觉得个驾驶方法咪好似 Eva 咯？ 系， 只不过前面个太成抽嘢嗰橛就 系 条女啫嘛。 系，佢连个太都同 Eva 差唔多。 系啊，你所以佢净系影个仔嗰阵咧，你成觉得佢系 Eva 嚟噶，佢成个影法都系 Eva 咁咧，佢正面跟住喺上面影落去咁垂直咁 pan 个镜头，哇！你完全系阿真字嗰度咁，喂，大佬你呢套成日你系抄 Eva 抄到最出面嘅嗰套嚟噶，即系之前嗰啲我都闹得劲，呢套成再劲啫。咁好啦，咁嗰条女原来要嚟做个太喎。都幾搞笑㗎喎、哦、咁呢個係咪即係之前妖獸都市係咪即係個電單車係條女趴喺度變嗰啲咁上下我唔知呀我唔知差唔多呀就係、是、㗎其實呢個概念唔新㗎一啲都唔新咁同埋呢佢哋繼續將呢個性交呢個元素呢即係再次喺駕駛機械型呢樣嘢上面再次去擺落去呢我成真係好反感即係其實之前呢呢、這個嗰、那個叫咩話 係咩神魂合體呀、 啊、神魂合體佢冇性交呀、啊 啊！嗰、那個冇，嗰、那個 佢冇啊！佢合體啫嘛， 係佢嗰個淨係合體。 佢真係講合體嘛，合體冇問題啊。呢度唔係喎，你睇下嗱，創性應該算係比較早期合體嗰陣會高潮啊，會有啲咁樣嘅即係描寫嘅，咁同埋會變咗裸體嘅呢啲咁樣都唔知做乜嘅大佬咁你呢啲啊兄妹合體或者男女合體啊，以前都有㗎啦。你磁力鐵甲人嗰個咩？嗰、那個叫二號嗰、那個咧，嗰、那個叫咩？陰陽電磁俠啊！ 阴阳电池 啊，系啊，都系男女合体啊，有冇呢啲啊？冇噶，佢咪两条友真系当佢合体啫嘛，即系佢完全好似阿超人 A 士咁啫嘛，佢冇讲佢有咩奇怪噶，你咪当蒙面超人 W 咁啫嘛，咁冇佢个合体，你真系觉得系合体啫，佢冇即系虽然佢都有啲 BL 噶啦个 feel 吓，但系嗰啲 BL feel 系嚟自佢平时啲大家啲互动啫，佢唔系合体嗰下吓有啲唔同嘅。动作啊嘛，即系例如今次呢个驾驶方法就系叫做老汉推车嘛，呢一招有名堂噶，系系嘛，啊咁佢系咪用唔同方法合体会有唔同嘅技能咧？系咪跟住转 form 系嘛 ，switch to 呢个咩好咧？呢个观音傻年咁系嘛？咁又系唔同状态系嘛？系嘛？大佬啲咩事啊？咪龙虎炮后边连载嗰啲嘢嚟噶，大佬。咁以前咧 H 卡 H 慢咧就好多呢啲嘢嘅。即係你駕駛機人呢就唔知道機械人都會插枝落條女度嗰啲咁或者原來佢要男女一齊揸你好明顯佢哋一路即係一路喺度練緊雙修嘅你知道喺裏面係即係直情係呢個玉女心經都唔止呀咁嗱嗰啲直情 H 卡 H 慢玩機械人你知道一定玩呢啲㗎啦咁但係你同唔係 H 卡 H 慢嚟㗎喎咁你繼續將呢一個咁嘅元素喺度咁樣即係昇華所謂咁你成件事係做乜嘢先？即係勇者王仔唔使捉住阿天海湖喺度搞嘅先。係你咁大家都要講下。 係啦，咁我就覺得頭先阿 Tasco 你講係抄 Eva 真係抄得好多嘅，甚至乎佢要求佢哋駕駛嗰個機械人咧，都要個同步率又要去到 100% 啊。 嗯。 即係呢一類嘢，同埋佢哋著嗰個戰鬥服嗰陣時候，都係要咁樣著嘅。咁其實呢啲嘢實在係太過表面啊，真係抄得。 係啊，抄啲面咯。 同埋個男主角嗰個性格又咁真摯喎，即係又係嗰啲 都係啊。 咁啊，咁樣即係太過流於表面啊，所有嘅嘢。 其實佢第二集嗰個所謂頒獎個女咪凌波麗嚟㗎。 係咯，重演巴閉，即係今集同佢打嗰個啊嘛。 唔係，今集同佢拍嗱嗰個。 哦 ，partner 嗰、那個即係 partner 嗰個是凌波嚟。咁但係嗰個有角嗰個我就唔知啦。有角嗰個會唔會係阿馬利咧？即係變咗係反而佢抄咗。佢唔係似凌波，可能佢另外有個比利巴拉嗰個似啲。佢呢個似阿馬利，唔知似邊個多啲嘅。即係總之。即係總之係一個完全係喺佢哋以上嘅一個存在，咁佢好似知道好多秘密，咁佢哋又唔知咁噶嘛，係咪？唔知佢點啦，即係總之其實都係收收埋埋啦，將啲角色，即係可能佢將啲角色有撈亂個骨頭再冚翻嘅，係啦。咁但係其實都大同小異啦，係啦。咁一眾嗰啲長老就蒙曬面嗰班就似阿拿丁亞入邊嗰班嚇、啊、後邊嗰班敵人啦嚇、啊、 嗯。嚇、啊。即係成套嘢其實冇乜特色嘅，佢又。 佢好特色啊，抄嘛！ 佢嘅特色就係 咪搞乜鬼啊？ 人哋嘅特色咯。 係啊，搞乜鬼啊？呢套其實係啦，咁啊，但佢又唔係搞笑喎，佢係正經。咁嗰班機械人最得意就係咧，佢有咗個面嗰陣咧，佢直情咧係嗱好奇怪。你平時通訊咁，你都影翻個駕駛員噶。咁個男嗰個真係駕駛個咧，佢就係會影個駕駛員嘅。佢其他班女咧，其實佢完全係變成咗嗰個女機械人啊！佢其實用嗰個女機械人 個樣，面就去咗個女機械人下面嗰度。 冇錯啦，嗰、那個女機械人淨係佢嚟嘅，變咗係，咁佢就當佢其實嗰刻佢就直接連結咗啦，即係個女就係嗰個女機械人咯。 即係你可以當係個男駕駛員駕馭緊個女駕駛員。 係啦，冇錯 ，exactly。 即係一個男騎咗一個女嘅。 係，有佢講咗啦，老漢推車呢招叫做。 係啊，即係都唔係一個性暗示啦，呢、這個已經係直頭已經畫出場啦，其實已經係。 嗯，係。 係咯。 係啦， 就係、是、咁。 即係遲啲有啲插入山之類嘅嘢要插啲，唔知邊個位啊？係 咯。今集仲講到個男個男嘅做做黑唔掂，連再錫佢都錫到唔翻都起唔翻定機， 起唔到頭係啦， 起唔到機 係咯，開頭都仲起到頭喎，整得一埋門一腳就起唔到頭， 係啦，即係嗰個女就靠自己頂埋佢咁樣想咁樣 係咯，呢啲叫咩劇情咧？ 呢啲咪一個性交唔協調嘅一個問題咯。咁跟住咧，仲有呢、這個，仲有呢個話換妻啦，呢啲嘅嘢咯。咁佢咪就係話原本個有角嗰個，咁佢話哦，咁個實驗我唔參與咯。咁你哋自己啊好好咁同我個 darling 去咩咯？哇！呢啲仲唔係換老公換妻嗰啲咁？跟住佢啲 friend 又成日想同個有角女做 partner 喂，你咪諗下過緊咩咯？ 係啊，應該嗰扎。 仲有咩添？ 佢再發展咧，可能佢想試下咧，嗰啲仔都趴低啊，睇下又可唔可以揸機啊？係遲早，你抽得 Eva 實有埋呢下，你放心係。或者遲啲有隻有角嘅，但係仔嚟嘅咁啊之類啊，係 角。 即係大佬啊，趴低呢下嘢係咩意思？即係大家你用英文再翻譯 bend down 咁係咩意思啊？就係俾後邊嗰啲搞咯。 即係 你估你執番揀有咩後果？你明白？ 嗯， 係即係呢度都係浴室嘅呢個幕架，不過佢冇執番揀，暫時可能遲啲會發生執番揀啊。係係即係發生呢、這個呢、這個 成日出現嘅啦。 係，但係冇執番揀，未執番揀， 企喺度衝 係。系， 我有下就遲啲有， 遲啲有執番揀噶，係啊係啊，即係呢個教育學院個幕，遲早發生嘅，你睇住啦。哇！即係大佬，即係睇到咧，咪嗱，同埋咧，第一集都畫得幾靚，第二集咧，啲開始又唔得咯，畫得 係啊，即係跌得好犀利啊！啲水準 係係啊，即係第一集嗰個畫風咧，其實係有啲似咩蜘蛛復國裏面嗰啲樣嘅畫得係。即雖然大家唔需要睇《蜘蛛復國》啫，但係其實佢裏邊，我覺得佢嘅人設係 OK 嘅。 蜘蛛復國嘅作畫好犀利㗎。 係啊，啲作畫嗱，咁佢第一集就有啲似嘅。佢第一集啲似《蜘蛛復國》嗰類人設嗰方面個畫法有啲似嘅。咁我覺得都畫得幾靚嘅，係。咁但係第二集冇咯，又變翻到普通嘅卡通。係 佢機智又似啲銀河美少年啊！ 銀河美少年咪加嗰啲咩獅子花女咩咁，仲要撈埋一堆啦，即係。係 咯， 即係如果你話嗰啲叫做女機械人咧，我覺得唔可愛咯。 嗯。 咁你求其加塊女仔面啊，你加個女仔面落只狗就得㗎啦。咁同埋咧，原來索斯獸狀態咧係嗰個有角女嗰部機咧，佢冇咗個男 partner 嘅時候嘅狀態嚟嘅。咁但係你想象下啦，邊個係揸部 Eva 機獸化嘅？有 Beast Mode 咁咪馬利咯。 系啊， 其實好明顯噶，係啊，咁其實呢套嘢其實，哇，抄到出面咁樣，仲要都咁多年啦，即係乜仲抄得咁低手噶？ 所以呢套其實都唔係好推介嘅，其實都 即係唯一咯，只可以講唯一巨大機械人咯，但係睇唔好睇㗎咯。 嗱， 如果因為咧，其實佢呢個咧係漫畫版係同步出嘅， 係啊， 係， 係啊，咁而漫畫版咧就係呢個始吹健太郎畫嘅， 嚇，我睇過個漫畫版我都， 嚇，呢個名就係呢個兔粒啊。 咦，崔健太郎咁熟嘅呢个名，唔系啊，星之焰入边成日扮马沙嗰条友系嘛？ 唔系 嗰个嗰个人啊？ 呢个漫画嘅，呢个漫画家嚟嘅。 唔系漫画家，星之焰入边佢所有出场嗰班同学都系漫画家嚟噶嘛？后来嘅。咁咪有条友咪成日喺度扮马沙嘅，即系扮马沙去酒吧嗰个咧，着住套白色西装，跟住戴副超，跟住成日喺度讲埋啲好串嘅嘢 咦，可能系嗰、那个 即系阿奇罗罗扮过嗰个样 子啊，咁 样，即系佢变服装嗰个样子啊，唔系平时马沙嗰个样子啊， 哦， 有印象啊，即系白色西装带扎一条红带嘅大裤雷鹏超嘅，有冇印象啊？好似系咪嗰个角色啊？你就系讲紧系嘛？ 即系佢个漫画就系指住 沙流 嘅， 系 OK， 咁应该画得 OK 嘅。 O K 噶漫 画，系啊， 系啊，个漫画系 O K 嘅。 但系咧，佢佢嗰个样咧，就其实同呢个佢嗰套兔粒咧， 系 入面嗰啲嗰个嗰两个女啊，系差唔多样嘅。 哦，咁样。 系啊，佢兔粒入面咧，咁就其实佢系讲有个外星女啦，即系其实都系啲后宫故仔。 系。 咁个嗰个外星女咧，就似依家有个嗰个咁嘅样。 哦。 系啦，咁另外一个咧，人类女嗰个女咧就似佢另外嗰、那个，你话似凌波丽咁嗰个样， 哦、即系都系女女一女二啊。 系啦，咁所以咧，啲人咧就可能会叫咗佢做似崔健太郎嗰、那个兔粒嗰啲角色个名，即系 可能佢 个同埋啲拉拉啊。 咁可能佢个漫画就冇咁重 Eva 味啦。 唔系噶，漫画同个 其实一样嘅， 都一样嘅， 都一样嘅。 哦，即系画风，画风令你谂到第二个人 物。 系 啦， 系 啦，系啦，系啦。 咁你讲画风，佢都唔似 Eva 嘅，咁就因为衰衰咁多，系咯。Eva 边度？ 咁漫画其实画得几靓嘅。 个漫画画得靓， 系啊，漫画嚟嘅， 漫画画得几靓 噶。嗯， 系同埋咧，呢个漫画系有呢个有露点嘅。 系啦， 佢动画 就遮咗嘅， 动画 遮咗嘅。 系啦， 哦，即系你讲咩几时先？即系冲凉嗰啲啊？ 第一集冲凉三条鱼上嚟嗰 阵。哦，咁样，我谂呢啲好小儿科啫。 好小儿科啦，其实呢啲 好小儿科啫。 系， 系咯。咁其实嗰套龙之子嗰套个漫画都唔系咁样噶，个漫画入边佢哋正常好多噶，个女都好萌，好可爱噶。 你话做 Infinity？ 系咯 ，Infinity 咯，漫画都靓噶，咁冇得讲嘅，系咯，即系呢啲同步就连动画同漫画一齐玩嗰啲咧，好多时个漫画版其实分分钟连古仔都唔同啦。 会噶会噶，可能去到尾唔同都唔定吓。 嗯，系咯，唔好理佢啊，即系总之其实两个唔同嘅嘢咁去 sell 咯，系咯。咁如果佢同步开发嘅，咁好多时都各发展噶啦，系咯。唔系，其实你睇嗰个咩都系噶，嗯。嗰時機動戰艦咧，即係實質麻宮崎啊畫嗰漫畫，其實完全唔同噶嘛，講啲嘢。佢哋直情係講佢有個異世界另一個平行宇宙噶嘛，都唔係講呢啲嘢，一個古仔都唔係講呢啲嘢。佢全講到佢哋係嚟自另一個平行宇宙，佢哋咪點解佢哋係即係叫嗰啲名字，其實佢哋係攞翻啲日本啲神士嗰啲人嚟玩噶嘛。 嗯， 係咯，大和虎子啊嘛。 係。 系， 但到卡通就完全冇呢啲神话元素，又即系叫个名嘅啫嘛，即系算系咯，冇晒嗰啲嘢噶，咁所以其实系完全两个古仔嚟噶咯，有时漫画系，咁唔好理佢先啦，系啊，而家我哋而家睇紧个动画版咧，就搞成咁。 我记得嗰阵时呢、這个机动战舰个漫画啲样系好样衰嘅。 吓、啊，你竟然话麻宫崎啊好样衰，虽然我都觉得。是因为那时是捧起了另外那个人设嘛，那个什么话叫做 谷池通龙啊， 不是人设那个啊， 人设那个 他的女儿很圆眼的，即其实是琉璃的，即是 系咯，个叫咩名啦？嗰、那个而家唔见咗啦，嗰、那个叫咩？噏唔出添，有时。 杨振宁咩名？ 即系总之佢个特色咧，就系佢啲人啲眼咧系搵圆规画嘅，圆到。 系。 系啦，即系美国漫画就中意啲女主角啲波搵圆规画啊嘛。 系。 佢就中意搵圆规画啲女主角只眼珠嘅，真系圆嘅。佢即系你好少噶，通常喺动漫入边咧，啲眼好少真系圆噶。通常都是长长地的，是啊是啊，即是不会这么圆的，他就真的找个圆规划这么圆的，那他有他的特色啦，即是这个 gatekeeper, 他都是他做人设，因为我不一时噏不出个名字。 是不是后藤圭二啊？ 是藤是藤圭二啊，是啊是啊是啊。那那时候就大家很喜欢他那个嘛，那他不喜欢麦康奇亚的原案咯。是即其实他电视版的琉璃是似啲麦康奇亚的样子的那样子的，但是琉璃后面不是画画后面都圆眼的，不同的靓了很多。 系， 咁呢啲咪就系、是、咪就系叫做 有时会变样嘅，唔同集数。 唉，当然系啦，咁咪同一集都可以变样嘅。你睇我上次我哋讲嗰套，嗰套啊小英啊，系啊， 小英啊， 系啦，一集里边变咗十次唔止啊个样系，咪每一个 shot 都唔同样啊，大佬几犀利啫。我都唔认得边个系小英啊，睇到我都系。 咁 啊，咪你咪即系嗰啲接龙戏啊，即系每三分钟就系第二个人演嘅，你有冇睇过？ 系， 即系嗰时咧试过咧玩啊接龙沙窝啊， 系， 咁大家抌啲片上去啊，即系其实系一个比赛定唔知一个 campaign 嚟噶，叫大家抌啲片上去啊，咁大家咧只系演三分钟嘅啫，咁所以每三分钟咧成个 cast 啲人转晒噶，即系呢一三分钟个 look score 同下一三分钟个 look score 系完全唔同样嘅， 系， 咁同埋因为咧佢就系自己拍啊嘛，咁变咗咧所有嘅道具啊，成个世界都样都唔同噶。好好笑噶，咁但系因为佢系攞嚟玩，同埋大家一定睇过旧嗰套沙窝，即系尿盒，咁所以你唔会影响你嘅，你睇只不过当呢套又喺度即系另类搞笑，咁就大家去，即系佢但系佢又唔系搞笑喎，佢照做噶，咁只不过咧你佢用啲好 cheap 嘅嘢做啊，即系你自己坐喺自己屋企个 sofa 度做噶嘛，你明唔明？跟住用啲好假嘅嘢 cosplay 啊，佢专登嘅佢哋，但佢冇规定噶，你有权用啲好靓嘅整噶。咁但呢啲擺到明係大家網友玩嘢嘅，又點會好靚啊？咁你唔多唔少都係即係 cosplay 咁嘅啫。咁所以你咪見到有時候有個肥婆嘅 Princess Leia 啊，即係乜嘢都有㗎，係啊係啊，你夠膽死可以寶公仔樂園都得㗎，即係佢唔理你㗎，係啊。咁你啲接龍一人做一段，跟住拼翻成套 Star Wars 出嚟，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過，都幾好笑。咁順仔小英有少少咁嘅感覺。 係， 係啦。就每几分钟已经转咗个样嘅，就系咁啦。咁啊，大家唉接受到就接受啦，我就唉、我接受唔到啦，我接受唔到啦，唉咁啊，咁好多人睇唔出嘅大佬啊，好多人都唔知道集集个卡通片个人样都走咗样，佢都睇唔出噶，连作画崩坏咗佢都唔知啦，佢咁佢认住个发型嘅啫嘛，有时认系咪？小英个发型咪小英咯。即係你睇咗跟音 fit 之後，你就知道所有人都認住個髮型嘅啫嘛。係。佢一戴咗頂頭盔之後咧，就唔知邊個打邊個噶啦。係。 係，冇錯冇錯。 係啊，咁咯。 跟音 fit 真係好嚴重呢個問題。 個頭盔都有唔同色嘅，咁就好彩係咯。係啊，嗯。咪同埋佢影翻部機嗰陣，你咪認得咯。系啦，我覺得佢嗰啲 character 落咗部機度嘅，跟音 fit 成功嘅地方，嗰啲 character 唔係啊，佢哋係個機。是所以咪賣咯，好嘢嘅都，系即系有另类嘅成功啊，系咯。咁 anyway， 咁呢一套成咗推荐啦，呢套咁嘅 Darling， 我就唔推荐啦。我就觉得唔推荐。 我建议睇漫画版啦，如果要睇 嘅。嗱，即系如果上次嗰套骑士魔法大家都唔收货嘅话，咁我 谂住骑士魔法都唔收货，呢套你点会收货啊？ 咁佢可能咪就一班根本唔中意睇機械嘅人囉，咁而家佢都係 sell 緊啲。 哦，咁係，如果你買，你當佢睇女嘅話，咁應該 OK。 唔知我唔 OK 呀，我又唔覺得啲女正，係囉。 係 囉。唔係，我暫時覺得係有角嗰個營造得好啲嘅啫。 啊，咁梗係佢好啲呀。 最少個我覺得佢都幾有型嘅，嗰個角色我覺得。 係呀。 但其他角色完全唔得嘅，好弱㗎。係呀。 嗯。 即係連嗰個好似凌波麗咁個呢，唔知佢咪太細粒呢，即係凌波麗其實唔係好高㗎，即係就算你睇 Eva， 但你都唔覺得佢好似好，唔係佢哋咁，佢哋所有人拼埋啲大人，佢哋都係細粒㗎啦。但係佢就係影住佢身，你又唔覺得凌波麗特別矮㗎嘛？ 咪同佢哋咁高嘅咯。但呢度嗰個咧，好似呢個都係特別細矮細嘅，係咁咁又弱啲。 整到佢係特別好慘咁樣。 係啊，唔知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阿糖糖個老婆咁啊，你覺得係？啊，好慘啊嘛，叫做係咯，係啦。咁佢又細細粒粒咁嘅，並埋啲人咁，佢嗰班同學咧亦唔係好討好嘅，講真嗰句。即係一個喺度嘈冤巴閉咁，又話要打低個主角咁，跟住佢又永遠又係個 friend 同佢好幫佢嘅嗰個咁，即係都係呢啲好 typical 嘅人咯。 嗯， 即係你會係睇開機械人動畫，你覺得呢一班人係冇作用嘅，即係你睇呢個 Unicorn 嗰陣咧， 會覺得佢嗰啲機械人啊，你會中意啲嘅樣。 吓、啊，你中意啲机人啊？我都麻麻地啊。 变咗女嗰个样咪好少啲咯。 吓、 啊，咪好过啲同学咯。 唔知啊，但系佢都仲唔系？而家最弊就系，其实佢哋系佢啲女同学嘅一个变身咁啊！你个理解要系系咯系咯，但系我都仲未认得佢边个打边个。咁但系咧，佢出声讲嘢嗰阵咧，一时就系嗰个女把声。即係佢個女就成變咗個女嘅人啦，你一時咧嗰個男駕駛員後面嗰陣講嘢，咁好怪嘅個感覺。嗯，我係咪睇緊無面超人 W 咧而家？但係你睇無面超人 W 嗰陣，你又好分到而家係有邊個個性格喺度講嘢噶嘛？係咯，佢又分唔到喎。咁、一時咁唔係好得，總之對我嚟講就係咯。咁但係大家如果即係中意睇機械嘅，睇下啦，你又睇下即係發展落去又會唔會？好啲啦，因為而家佢都未真係開始真係打，其實都係第一集打咗一次，咁跟住呢一集又喺度無端話互相喺度測試喎，無端叫自己機打即係自己啲機，咁、又唔係打得精彩，咁其實佢原來攞支好似拍呢把警棍都係喺度搏嘅啫。 係啊，好打啊。 係咯，咁明明上次佢喐架機，好似最尾係咪都有支炮定咩嘅，好勁嘅喎。 有支長槍咁樣嘅。 上一集都打得 OK 嘅喎，其實係咯，但係今集又變翻 OK 咁。同埋佢嗰啲機械人咧，平時都做啲傻動作，因為佢根本係佢自己代入咗落去噶嘛，係嗰個人。咁佢其實變咗個機械人都冇用嘅，其實佢都係喺度繼續做啲做翻佢平時嗰啲手勢啊嗰啲嘢，咁完全擬人化曬嘅。係啊，就咁啦。咁你中意一班咁嘅女機人呢，咁點樣女機人對你嚟講算唔算係可愛呢？咁我就唔覺啦，唔好意思啦，係啦，即係嗰啲女機人連嘴都冇嘅，咁即係但佢係有眼珠嘅，好過唔係就咁黃色發光嘅，係咯，咁佢又冇鼻又冇嘴咁，好似戴咗個面袍嘅一個女咁，你得唔得呢？係咯，咁佢再擬人化啲，不如俾翻啲眼耳口鼻佢啦，即係遊王丸咁啊！ 系咯， 系咯，即系游王丸其实系冇噶嘛，佢只不过拟人化就将即系三四郎个面就整咗落游王丸度啫嘛，游王丸唔开动咯，真系机械人样噶。 系咯， 系啊，咁佢将嗰个女嗰个咩鹰机啊，咁咪佢条女咯，系咪？即 系 嗰个咩话？嗰系明日香啊，都系叫做系嘛？ 嗰个系咪叫明？ 嗰叫明日香，叫今日子，但 系鹰机咯。 系唔系明日香叫今日子噶啦？都唔系明日，今日就昨日噶啦吓。嚟开佢呢啲名嘅啫吓。咁佢系将佢嗰班 friend 嗰啲全部塞翻落去嗰个机人个样度噶嘛？系得嗰个大只机人就冇嘅，冇样嘅，即系机人样。系啊，即系嗰个叫咩马特哈里根定咩就冇嘅，系机人样。但系其他嗰啲人形嘅啫，全部塞翻佢班 friend 个样落去噶嘛，即系当佢起动嘅时候。你都可以咁表達噶，唔係表達嚟嘅啫，我冇話佢係，即你可以係一個表達啊，係純粹一個表達。但佢呢度又唔係喎，你見到明日個樣係會突然間好似個畫面咁變咗，即係你其實係畫面嚟嘅，你成影嗰個女個樣你都得噶，咪即係天地雙龍咁啫嘛，咩問題啫？咁你咪話佢其實佢當佢合咗嗰陣，佢係將佢影咗落，咁你咪用直情用翻嗰個女個樣咪得咯？咁我咪唔會認錯咯。咁點解佢又唔係咁嘅呢？咁點呢？到底想點呢？唔知啦，你問佢啦，我覺得好混亂嘅，即係成件事啫。你睇啦，大家睇啦，未睇過點都要觀摩一下嘅，咁奇葩嘅嘢。係。 冇錯。 就咁啦，好 睇佢點駕駛 嘅。係啦，咁今季呀，就其實有三套都牽涉到，即係可以勉強話女機人啦。咁呢套真係巨大啊，啱啊。咁但係其實巨大機人真係冇啊，應該係得呢套啊。咁另外仲有兩套嘅介紹埋啦，不如係 另外一套就係叫做 Beatless 啊， 好似叫做亦做没有心跳的少女啊。 系啦，佢其实讲系讲话佢冇灵魂嘅，入边成日提住。 系啦，就系提住你啊，当佢系讲呢个未来世界啦，就已经创造咗一啲机械人。 嗯。 就通常就爱嚟帮助人类做一啲嘢嘅，但系就以一个好以一个真人咁嘅样嘅，但系啲人类咧就一眼就望得出边一个系真人，边个系假人噶啦，其实。但系啲真人咧又好睇唔起嗰啲机械人嘅，就当佢哋垃圾咁嘅啫，即系 而家嗰啲美国嗰啲剧玩紧嗰啲啦，即系总之佢哋就有啲系 Android 嚟嘅咁啦，但系佢系成个人咁样就知佢 Android， 咁咪当你奴隶啊咁咯，烂咗啊！呢个系一个工具嚟嘅啫嘛，当垃圾掉佢啦。咁但系个男主角咧，男主角就出奇地咧对呢啲咁嘅机人咧好同情嘅， 系。 同埋咧，佢啲机人好似系得女嘅啫，唔知点样健身都系女嘅咁。佢有解释过咧，话即系通常咧，佢哋系做一啲即係服務啊，一啲社交嘢，咁所以就用女性嘅、 女性機械人嘅 樣啦、啊、咁、啊、當然實質係因為要 piss 即係觀眾嘅係啊， 係咯，就係咁。咁就講咁啊有一次咁啊喺一個實驗室咁嘅地方，就有五個戰鬥嘅女機械人就逃走咗。 係啦， 咁嗰段都仲係拍得幾好睇嘅，我都覺得嗰度幾好睇，幾得意嘅，嗰段拍得唔錯嘅嗰段戰鬥。跟住其中有一個。就去咗揾嗰個男主角，就話要認嗰個男主角做佢個主人啊，就咁樣。咁啊，個男主角就收留咗呢一個 機械人。佢個原因好奇特嘅喎，就因為咧，佢一定要將所有嘅佢嘅行為咧，即係佢做任何嘢嘅行為啊、嗯，就到時要有人孭飛嘅。其實就係攞個男主角嚟做到時你坐監咧嗰樣嘢。 啊，要簽一個契約嘅，佢話係。係啊，擔保人啊，係啦，就係擔保人啊。 咁车住有车主嘅吓，但最弊你架车平时自己行嘅喎，柯柏文嚟喎，嗰度要撞死人咧就理所监啦，咁啊差唔多系咁啦。 系啊系啦，咁就讲一个咁嘅故事，就个女机械就跟咗，其中逃走嗰五个有一个就跟咗嗰个男主角啦。咁你又谂住哇，咁你梗系话不断有战斗又物又物噶啦。 系啊， 去到第二集咧。 佢未使㗎，第一集尾呢佢跟住佢返屋企之後已經變咗煮飯機人。 佢煮飯婆㗎啦佢已經。 係啦係啦 係啦。第二集就直頭啊就嗰、那個女機械就直頭去咗一間時裝公司度做咗一個 supermodel, 一個行 catwalk 嘅。 係。 即係竟然可以變成咁樣。 冇打過係咪 直頭唔使打嘅冇打直頭係。即系点解个转向会咁奇怪？我都谂唔明。 即系原来第一集就女机人战斗故事，第二集就人形电脑心噶啦，转咗啊。 系啦，但系你好明显佢个架构应该发展就系嗰五个逃走出嚟嘅机人 互 相互相战斗嘅，应该会互相战斗。其实有少少似电影少女嘅，反而佢我觉得佢系。 哦 ，OK 即。即系都系一个女仔，即系一个 系 真人嘅女仔，就同埋一个男。一個比較內向啲嘅男主角住埋一齊，跟住有啲邪惡嘅一嚟追殺。 咦？咁佢唔止喎，佢有埋個妹個美雪嘅喎。 係啊，就有個妹，係啦。好奇怪嘅喎，佢嗰兩個同學都一樣係有個妹嘅喎。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对应嘅， 即系一模一样嘅。 佢三个 friend 就三个系 friend， 跟住有三个佢哋三个妹又系 friend 嘅，系啊，系啊， 系啊， 好搞笑 嘅配搭嘅，系啊，系啊，系啊。今集第二集个尾咧就讲其中一个。机械人咧就揾咗佢一个四，佢揾咗佢嗰个四眼 friend 度，去咗佢屋企嘅个结尾。 咁有冇又做埋佢个女仆咧？ 但系嗰个四眼仔即系阿男主角个 friend 咧就好唔中意机械人嘅，所以佢又好拒绝，即系唔想有机械人嘅屋企。 咁可能佢最尾三个都各人拥有一个啊！我知啦，呢套其实系阿欣怡嚟主演嗰套啊。 哦，即系 周秀娜 嗰 个系啊，佢周秀娜主演，我以为我叫欣怡主演喎，应该似系咯， 系啊，即系三个机械人，即系几个机械人走去。 唔系，我觉得欣怡做得好喎，周秀娜咯。 哦，咁你睇做得好冇嘅，睇下好唔好睇啊嘛，视觉上面。 我觉得欣怡做得可爱喎，周秀娜。唔好意思啊。 系啦，咁其实就系咁嘅转向嘅。咁我覺得佢都會有戰鬥嘅，但係會唔會仲有咁多呢就真係唔知。 係。 同埋第一集嗱，我睇第一集個作畫所有嘅其實都 OK 嘅。 嗯。 但係第二集咧就已經完全已經跌曬鍋啦，已經佢係。 嗯。 好。咁 即係完全係啲造型啦、 哦，即係連畫都唔得嘅，即係唔止係話劇情搞咗啲無厘頭嘢。哦，咁樣啊， 畫都唔得， 哇，連畫都唔得，死咯！即係而家啲動畫淨係 keep 到一集， 即係北打講嗰啲嘢，即係得開頭五分鐘嗰啲咁嘅嘢啦，真係。 佢就長啲係嘛，廿分鐘 都有廿分鐘，係啦。 係啦， 其實真係爭好。你如果有睇過第一同第二集咧，真係覺得。 哦、因為我有睇一就已經，我已經冇睇二啊，我唔知二變咗點啊，我已經唔想睇啊。 佢距離真係好遠啊！ 但係咧，佢好得意嘅喎，你睇落去咧，你見到佢反而佢個妹好重嘅，你睇佢嗰個ending 你就知嘅，係啊，佢唔知點解係咁影住佢個妹喎，係 啊， 喂，嗱，即係咁講啊，佢奇特在咧，其實佢嗰啲妹啊。是那些男角的女體化來的，即其實他是有很重返那個男角同樣的特徵在他身上面、你平時看一些故事有個妹不出奇的，那個妹跟我男主完全分身，我頭髮都不同色的啦，平時是不 是 沒東西似的嘛，你想想小英跟他哥有什麼似的，沒東西似的，完全不似的，是的，那你其實一般都不似的，那你什麼我妹妹什麼B又這麼可愛都不似樣的，兩個都即係美雪都唔似啊！美雪佢直情唔係同個老豆老母噶啦，梗係唔似啦。咁你嗰啲親生兄妹其實都唔會一樣樣噶嘛。但係咧，佢呢度嗰啲咧，直情好似佢哋咪 twins 嚟噶，即係佢哋係啲妹啊。佢三個 friend， 三個 friend 啲妹其實都對應翻佢嗰個阿哥嘅。佢有特徵上嘅相似。 好奇怪嘅個設定，佢其實 佢咪就係佢哋三個嘅女體咯。其實好明顯咧，佢就你唔中意個男主，佢可以中意佢個妹啊，等你。其实都是一些角色怎样去讨好他们，在想尽办法怎样去讨好观众的一些方法。是。是。那就是说呢，你决定不到呢这套动画到底精确是男渣女机人呢，女机人呢，哎得，你就设定他其实是两兄妹还要 twins， 其实呢个男主和个女主是一样样的，只不过性转换了而已，性别转换了。咦，那你不可以，你喜欢我妹咪喜欢做，你喜欢我男主咪喜欢男主都得。其实佢哋都会揸机嘅，咁得唔得？咁咪解决咗呢个你中意边个嘅角色嘅困难咯？我觉得佢呢套嘢咧有少少尝试去咁做嘅。咁当然啦，唔使讲啦，咁啊，梗系佢个妹可爱啲啦，唔通个男主可爱啲咩？ 咁一定噶啦。 系咯，咁同埋佢个妹都系嗰啲无厘头嘅，成日食嘢咁，系嗰种，系嗰啲角色。系咯系咯系咯，系嗰啲角色嚟噶嘛？咁咁又系啲学生妹咁，咁你梗系可爱啲啦。咪个男主唔系又系啲？宅宅男啲女嗰啲咁 樣，宅男咯，又係咁樣咁嗰啲咯，即係又 係咁樣咯。咁咧就夾個咁嘅叫做阿嫂出現咁啫嘛。係 啦， 即係咁啫嘛。 之後又喊阿嫂醋啊。 係啊係啊係啦，唔知喊咩醋咧，係咯，唔知咩事啊，係咯，即係嗰啲咯。咁不過呢度咧，佢仲要唔止，仲要成三，有三個。 係啦，有三個唔同性格。 係啦。咁係咪一人有一個機械人呢啲啊？ 系 整下整下咪变咗嗰啲闹剧啫嘛，唔系咁如果佢系嗰种啊，佢开头就唔好咁强调嗰啲战斗啊，同埋懒系好恐怖嗰啲咧，即系佢打到头都甩埋噶嘛，佢初初咪遇到一个女嘅，即系嗰啲咁嘅 servant 嘅机械人，咁跟住佢突然间俾另外一只嗰啲即系嗰啲女嘅人控制咗嘛，用嗰啲好似花瓣咁嘅嘢，咁跟住嗰下就打到头都甩埋噶嘛，咁你第一集明明系一个好似好得人惊咧，佢玩到好似以前啊，嗰套系咪叫 M 八十八啊？以前有一套 O P A 啊，就有两只女机人逃走咗出嚟，但系嗰样嘢系冇错，佢战斗力好高。 哦， 咁其实咧之后咧， 六十六啊，应该系 六十六啊，唔系八十八。 系，好似系六十六啊。 哦，咁总之有两个数字噶啦，系。咁其实咧之后都有好多出呢啲咁嘅嘢咧，即系唔女机人都好啦，都系啲超即系。咁啲女咧係好，即係好恐怖嘅，即係佢個能力嚇。咁嘅古仔之後都衍生咗好多套噶嘛。咁但係咧，佢通常咧係成套嘢都貫徹住嗰種好恐怖嘅戰鬥氣氛。咁但係呢一套嘢竟然咧第一集係咁嘅啫，但係跟住又唔同咗喎。 同埋佢第一集好似想探討一啲問題，即係有冇靈魂啦， 係啊， 係 啊， 同機械人嘅分別，即係好好 低温嚟嘅。冇超文啊，嗰啲咁嘅古仔， 連個名啊。佢連個名都咁樣， 係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即係好似好有 科幻嘅，即係探討咁噶嘛，係即係爭啲要 第二集點解會變成咁嘅？ 嗰啲用人力殺手 Billy Wanna 嗰啲咁樣嘅話，用嚟講咁樣。 你第二集點解個轉向會搞到咁咧 ？Billy Wanna 跟住做落去，原來係搞笑嘅。講佢哋喺屋企喺度煮飯仔係嘛？即係唔係佢而家都有 Billy Wanna 都有煮飯仔，但係佢唔係搞笑，整個變咗。電影少女係咪喺屋企係咪？阿 K 喺屋企同個女 係 嘛？如果嗰啲古仔係嘛？ 即係我可能第一集我個印象其實幾好嘅，我對呢套。但係點解第二集會變成咁？ 都還可以，還可以係。 啊，還可以。 即係諗住咁打落去應該都 OK 嘅，點知咦轉咗第二套戲嘅又？ 哦，真係 唔係喎！我見個監督係水島精二喎， 有咩用啫？ 會好差就係啦， 好難講。而家好多时呢啲制作系挂名嘅咋？ 第一集系 O K 噶，佢 讲啊水岛精二系阿水嚟先，边个嚟嘅先？ 形容下佢先。 边做嗰啲咩作品先？唔通你得你精蛋定系精咩啊？系咪先？系啊，做咩 Double O 系 O K 系啊， 系仲有咧？唔止噶。 仲有啊，仲有唔记得。 唔系啊，好多名作嘅咩？ 哦， 即系总之系应该系好劲噶啦吓，咁但系唔知其实咧，你话佢好劲，第一集都唔系噶啦，其实都唔系好劲噶，不过就 O K 啦 ，O K 啦，系啦系啦 ，O K 啦，以为有得探讨嘢啦，咁但系原来都冇， 系啊咁， 结果咪原来都系原来有只嘢住喺屋企呢啲噶咋。咁你不如一开始就已经系咁无厘头喺街边执咗翻嚟咪算咯，使乜搞咁多嘢啫？佢一开场就一后巷撞到佢啦，咁样做啊嘛， 系咯， 唔使开头又翻学又成又解释一大轮呢个世界有嗰啲咁嘅，既然使乜讲咁多啊？ 讲到个世界， 咪人形电脑天使心咁，一开波咪 你执佢翻去，跟住慢慢佢个机械就会解释俾佢听噶啦，使乜讲咁多嘢啊？多余， 嗯， 系咯。 系咯， 你之后就会交代。 希望佢第三集又翻入去咯。 诶，我谂都几难 啊。 第三集咪真系变咗嗰套咯，嗰套机械女咩？机械人女友啊，系嘛？变咗周秀娜嗰出咯，系咯，原来香港一早做咗啦，系咯，仲要郑伊健做男主角，系咯，周秀娜做女主角，系咯。系咯，不过我觉得系欣怡做女主角啦，对我嚟讲系。喂，因为成套嘢演出最好系欣怡啊，你真系唔信？即系大家唔中意欣怡啫，系咯。唔代表佢演得唔好啊！即系三个女机械人咧，做得最好系欣怡。 嗯， 真系演出上系系，唔系周秀娜系做紧周秀娜啫嘛。 系 佢都冇演出过，其实啊，啲人话演技好好啊，咁样系咁冇啊！你话唔系呢啲人就唔知睇咩人，咁你系喺嗰啲帽之下去揾啫，咁我唔觉得咁叫好啊。系嘛、 嗯？ 即系你走烂衰到冇嘢食，要食树皮咁你唔通话啲树皮好好食咩？咁又冇得食，冇办法啫。同好好食嘅两样嘢，大佬唔会你食树皮食到好好味啊，大佬食皮蟹食到好好味啊，大佬咁 anyway 啊，咁呢套啊介绍下啫，咁仲有套啊，另外呢套反而好啲嘅，但系咧，你严格嚟讲又唔系真系女机人嚟嘅，咁呢套另一出啦。咩紫罗兰？ 紫罗兰永恒花园啊！ 永恒花园咁，但系呢个只系戏名嚟嘅啫。咁佢系咩嚟嘅咧？ 系啦，阿森你睇咗一 集，介绍下啦。 都叫望咗头嗰两一两集啦。咁其实佢呢个紫罗兰永恒花园呢个词语咧，只系一个译名嚟嘅啫。而个译名咧，亦只不过系个女主角个名叫呢个名嘅啫。 即女主角叫紫罗兰， 类似啊，因为佢啲唔知咩法国名定乜鬼嘅名之类咁， 系 好似啊癫鬼度啦，咁总之佢就系个古仔系讲都系啲一二战之后咁样嗰啲咁嘅世界， 唔系即师者帝国咁咧，你当其实 steampunk 佢哋假设嗰时有个咁嘅科技嗰啲咁嘅嘢啦，系嘛？ 系啊， 咁佢咩科技咧？讲下。 系啊，佢系佢嗰对手咧，其实系义肢嚟嘅，即系初初点解我哋会以为佢系机械人？ 即系佢唔系女机械人嚟嘅，其实哦， 系啦 ，OK， 系啦， 咦，咁咪唔可以称得上系一个女机械人嘅作品咯？即系我哋只误以为啫。 系啊系啊。 哦，佢唔系女真人嚟嘅，咁即系佢冇咗手就换咗只义肢。 系啦、啊， 系。 咁同埋佢其实话咧系真系有呢个机械人嘅，佢呢个曾经系有过啲咁嘅。 即系本来有机械人 的。哦 ，OK OK OK， 即系个女主角唔系啫，好似有机械人嘅。 但系咧，我唔肯定啦，因为我都系睇 Wiki 讲嘅，咁佢个古仔。 唔系，咁你讲翻实质嗰两集古仔发生什么，讲咩嘅呢个卡通？ 系，哦，咁其实佢本身就讲个女主角系军人嚟嘅。 哦。 咁同埋系好似萨那嗰啲咁样咧，系由细已经系被训练做杀人机器嗰啲咁样嘅，系、啊，即系听命令就去杀嗰啲咁。总之佢之后就话跟咗嗰、那个佢一个咁啊叫细佬啦，佢好似系阿细佬嚟嘅，咁就即系唔系佢嘅细佬吓，咁总之跟咗嗰个人，咁就出咗去一次任务之后，咁就嗰个人咧系中意咗呢个女仔，咁亦都话爱佢，咁但系佢唔知咩系爱啊嘛，咁所以佢都系唔知。呢到底系乜嘢？佢亦都好想去了解呢件事。咁后屘就终于战争完咗啦。咁佢嗰、那个我话嗰个细佬就受咗伤。咁而呢个女仔亦都炸断咗只手嘅。 系。 咁佢哋两个就喺个医院嗰度咁啊，之后就我唔记得咗佢哋有见翻咁啦。咁总之佢就话咧好想去了解到底咩，即系佢讲。个我爱你咁样，咁呢句嘢到底系点解？佢想知呢样嘢。咁其实呢个咧都好机械人嘅嗰啲古仔，成日想讲嗰样问题嘅。即系到底佢想知道到底咩系爱啊？想了解人类啊嗰啲咁嘅嘢，呢类型嘅古仔咯。咁但系咧之后佢就已经冇咗打噶啦吓，咁佢咧就去咗呢个做呢、這个写信妹啦吓，算唔算系？咁就喺即係佢同埋呢点解我哋会以为佢哋係有呢个机械人呢，就係话以前呢係真係有一啲机械人呢係帮人哋你当係类似依家我哋嘅 Siri 咁样咁啦。咁你讲之后呢佢就会自己写低你讲过嗰啲嘢出嚟咁样。 咁嗰啲机械人系咪人嘅就係唔系嘅，就係嗰啲上链公仔咁样。 呢、這个就真系唔清楚啦，但系都同埋觉得系咪有呢样嘢咧，亦都唔系太清楚。 佢冇出过场嘅， 即系佢 讲嘅啫。 冇系啦，因为冇见过系啊讲嘅啫。 O K 系啦， 咁你都冇讲过女主角点样只手点样佢即系换咗个意思。 系啦系啦系啦，换咗意思。 咁佢完全正常嘅，换咗意思只手完全正常活动嘅。 系啊，但系佢就话未有啲唔习惯咁啊。 咁有冇能力？咁只手冇能力嘅。即系普通手咁嘅啫， 似乎都系大力啲咁咯， 即系唔会变变激光炮，唔会射飞弹嘅。 暂时未有。 O K， O K， 哦， 好 咁样，嗯， 明白。 咁啊， 咁嗰啲作画靓唔靓噶呢套嘢？ 哦，呢套嘢啊，绝对系劲啦！啲作画， 绝对劲嘅。 系，因为都系京都动画嘅呢个吓年度大作。 咁、所以其实呢套系文艺作品嚟嘅， 系 文艺作品， 系嘅。 OK， 好。 系啊。 只不过系一个战后嘅故事，其实就唔系打嘅。OK。 系啦。 咁只不过有一个装咗义肢嘅女仔咁样啫。OK。 系啦。 好。 喂，滚。 咁有咩好睇啊？咁好闷啊！好睇 佢咁样，唔会嘅。佢呢套嘢佢 写信妹喎、 啊。其实我觉得咧，佢有少少好似 Her 啊，嗰套戏咁啊。 他 咁 样个男主角都系做写信噶嘛，但系佢就回信啦吓。咁呢度就系佢帮人哋写信啦。 系。 哦。 系啦。咁啊，即系写信嗰阵就带出咗好多一个一个故事噶嘛。 咁暂时未去到咁嘅，咁佢就係主要第二头嗰一两集都係介绍返佢入面嗰啲同事呀嗰啲咁嘅。咁、初初啲人就见到佢啊一个女仔啦，好似乜都唔識咁样，咁又即係因为唔知佢身世嘛， 後尾一見到佢嘅手咁，又知道咗佢嘅身世之後，就覺得啊，佢都好慘喎咁樣咁。咁同埋佢初初佢連即係點樣用部打字機都唔識嘅。 嗯。 咁但係佢好想去做呢份工，咁佢又好搏命咁去練，咁亦都帶埋個打字機翻屋企練啦，即係努力到咁。咁啲人就覺得啊，其實佢都係一個好女仔，咁但係佢咩都唔識，咁同埋佢好努力想做好嗰件事啫。 佢隻機械手都仲要用打字機㗎，我以為佢隻手自己係打字機嚟嘅啫。 哦，咁啊冇咁誇。 佢隻手寫字機咧，就算唔係打字機。 咁冇㗎， 唔係有咩用咧？我以為佢 唔係同埋佢話其實佢隻手嗰個靈活程度就唔係咁高嘅。咁但係反而你打一次呢就只係撳嗰個即係撳啱個掣嗰個位咁就相對係易個寫字嘅㗎嘛。 咪你根據呢個攻殼機動隊嘅動畫版佢係手可以伸出幾十隻唔同嘅手指喺度打嘛係咪咁如果佢都冇佢都係常人咁樣打嘅時候咁即係佢隻手完全係冇特殊功能囉。冇嘅。 喔咁佢後尾都話好似係佢打得快啲嘅因為佢不過呢個到底係佢練得快呀定係佢機械手快呀唔知呀。 ok, 咁樣。咁亦都係冇再戰鬥啦冇啲戰鬥嘅。 冇 關係。 好。 ok, 好。好。 嗯。 咁大家鍾意睇就睇啦原來係 drama 嚟嘅。 係呀係呀。 哦原來咁。 嗯。好咁未必唔好睇嘅有時好睇過強行去打嘅。 係。 好啦咁介紹曬㗎啦係咪三部所謂勉強叫做 叫做 機械人啊，唉，係咯係咯，喂，咁啊要補多部啦。如果大家中意睇女打係咪啊？呢個芬芬自己想介紹啫，呢個就唔關事嘅，即係其實係格鬥多啲呢個 係唔關呢個機械人事嘅。 係，但係都科幻嘅，係啦，獸人咁，仲要佢哋用科學變成獸人，咁肯定係科幻啦。 係啦，佢就講個故事咧，就喺就唔係係講而家嘅。 叫咩名咧？呢套嘢？ 呢套嘢叫做 Killing 唔知跛 石 即咬啊，即係 咬啊，即係因為咧，佢講個世界嗰時咧，有四大集團，佢哋好中意呢個賭錢，即係賭一啲嘢，賭錢、賭話事權啊咁樣中意嘅。咁但係當其時佢哋嘅賭法咧，就已經又話其實我哋講由有史以來 係啊，都係即係以前咪派啲人出嚟即係打咁啫嘛，係咯係咯， 打擂台咁啊， 古代咪打擂台咯，係咯係咯係咯。 但係去到而家呢一代咧，佢哋就發明咗一種叫做獸人啊，就係將一啲人注射咗一啲動物嘅元素入去， 同埋基因咁啦， 嗱利用佢哋能夠變成獸人嚟再格鬥嘅。 嗯， 咁呢一個故事就係講佢哋。其中都係一路都打來打去嘅啫，其實年年都係咁打，但係突然之間嗰個女主角出現，就改變咗四個組織嘅平衡啊！因為呢個女主角佢個變身又唔係啲獅子老虎嗰啲咁勁嘅嘢，佢叫物冠啊，嗰隻嘢叫做 係即係一啲唔我唔知叫做咩， 好似水獭咁嘅嘢， 係游鼠啊咩嗰啲啊？ 但係佢又講到呢只物冠，因為佢好過癮嘅，咁佢每次打之前即係變咗身之後咧。咁、就有個旁白就會話啊呢個動物嘅特性呢係乜係乜係乜咁佢講到呢個物冠就好勁嘅就凌駕曬啲獅子老虎之上嘅即係獅子老虎見到佢呢都驚嘅。 應該咁講佢係唔怕獅子老虎。 係啦。 佢唔怕嘅。 落去唔何嘅啲獅子老虎又可以話即係好兇狠嘅話到佢係。 係啦雖然佢好細隻但係佢好惡嘅。 係啦。咁佢就唔屬於呢四個家族呢四個組織嘅任何一個組織嘅。但嗰四個組織呢就好想招攬佢因為佢喺第一集裏面呢就竟然已經打贏咗隻獅子啦。咁就想招攬佢成為手下咁嘅樣嘅。咁你話呢套嘢有乜好睇呢其實我係鍾意因為佢係一啲好手佢好傳統嗰啲動畫嚟嘅。佢其實畫得好 raw 㗎其實。 係啊。 即係你而家反而喺而家呢個時候，你好少見到呢啲畫得咁多嘅動畫。即係對上嗰套，我覺得已經係應該係前兩季啊，嗰度 Tiger Mask 㗎啦，已經係。其實你想象之中係前嗰種。 我以為對上一套係不朽之拳添要。 咁啊，未去到咁。 啊，冇 因為 Tiger Mask 都係重拍，咁佢佢都好 raw 㗎嘛，其實畫法其實係咁其實我個人就中意呢種嘢嘅。咁我 如果係格鬥係，其實 raw 啲有 feel 啲啊嘛。 系啦，咁我觉得其实佢都拍得几过瘾嘅。咁诶， 迟啲有套啊，科幻版《似水上》啊嘛。 啊，系咩？ 嗯，系啊，佢着晒嗰啲强化、 啊、 强化骨架、 啊、 打波绳啊。 咦，好似系我好似见过个吹打喎。 但系佢就唔系用《似水上》呢个名嘅，即系佢话其实套嘢根本系将《似水上》重做， 哦、 但系佢就唔系话系《似水上》嘅。咁、嗯、佢，但系佢讲明系《铁拳浪子》嘅科幻版嚟嘅，讲、 哦、 明嘅，唔系抄，系讲明。咁唔同喎、啊，咁、 嗯、 你講明啊嘛， 講明啊唔同啊， 講明唔同，咁我啲我呢度係太空西遊記，咁我唔係抄咁，都講明呢個收 嘢 噶嘛， 咁 我梗係孫行者，咁梗係啦，武子棋啦，係咪？ 係咯，講到明， 講明係嚟噶嘛，係咪先？ 都冇問題啦，咁 佢又唔係叫嗰啲名，佢又唔係，佢人物自己作過，但係其實咧，其實個古仔差唔多嘅。 咦咁個人喎、哦、可以留意， 有啊可以留意啊，即係一樣啫。咁呢套就可能係即係都係打擂台啦，不過佢就用獸人，因為見到獸人流行啊嘛。 係啊，同埋咧佢變身嗰啲好多時都係啲女嘅，咁你又會覺得好睇啲咯。 當然係啦、啊，佢主角嗰幾個係女嚟嘅。 係啦、啊，又 佢物換一個係兔仔嚟嘅，另一個中間我唔記得係咩嚟嘅。 我真係唔知兔仔點樣戰鬥啫。 即系呢个动物朋友格斗版啊！ 你都可以， 但系佢又 OK 嘅，都几过瘾嘅。 咁佢唔系 Q 嘅，佢打咗好狼死嘅， 真 系 好实实嘅， 爆大光嘅，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啊啊、如果 即系，但我感觉会唔会系似呢个十二大战咧？个感觉 佢又唔系嗰种， 又唔同， 佢就好旧式嘅。 十二大战其实佢都唔系真系关佢哋嗰种动物嗰样嘢事嘅，佢都系。用啲唔同嘅技能，同埋佢直情都唔係，佢、有啲怪，但係佢其實啲人好多都係用武器啊，用嗰啲嘢啫嘛。 你當呢度真係好實牙實齒嘅格鬥啊！ 格鬥故事咯， 呢啲乜嘢啊？ 係咯，不過只不過佢哋會獸化咁， 變身嚇，即係 變身咯。咁但係永遠咧，嗰啲男人就直情變咗做只野獸嘅。即係就企喺度嘅野獸，但係啲女咧永遠係變咗半嘅啫，就只係有好似戴咗隻爪嘅手套。同埋著咗對下半截變咗咁樣，其實佢上半身都仲係女嚟嘅咁咯。 佢樣都個頭都仲係個女仔。係 啊，佢唔會變咗貓樣嘅，最多啲牙尖咗嘅啫。最多扮多隻耳仔，你成個都係 cosplay 嚟嘅，你覺得嗰個係？ 打下打下啲衫咪自不然會爆咁啲，即係嗰種咯，其實。 你放心，必定有。 係啦 係 啦。 佢成有露點嘅，個女仔又冇，但係佢跟住出現有一隻唔知係咩嚟嘅，一個身都生啲刺出嚟嗰隻已經。一初头系露体狂噶嘛，仲件干湿褛俾你睇下，咁就露晒点嘅。 咩箭猪嗰只 系？系箭猪嚟噶系嘛？唔知系咩啊？ 系啦，即系如果想睇呢啲好 raw 嗰啲格斗，其实呢套啱睇嘅，其实系啦。 其实系唔系咩啊？即系嗰个咩一骑当千嗰类啊？字 我咁佢仲再 raw 啲啊？仲 再 raw 啲啊？咪因为佢女打啊嘛，系咯。 但系佢啲女咧系充满肌肉噶，都已经系。 下半身啫，我见嗰个女主角咧只手就唔系好粗嘅，但唔知乜只脚咧就劲粗嘅，起晒剪嘅，唔知点解，系啦系啦系啦，佢上半身都 OK 嘅，上半身都女咁嘅，唔好话上半身都印牙咁啊死啦，大佬！ 但佢打到好似印牙咁啊， 佢打系印牙咯，系。 系啦系啦，咁都几过瘾嘅，几过瘾嘅。 系啦，咁呢个你大家中意睇就睇啦。 睇惯嗰啲系啦，嗰啲美少女嗰啲。咁啊，轉下口味啦！呢啲格鬥都 唔係嗰個初初都以為佢哋係咪啲魔族嘅，我都唔係嘅，佢係好似 Wolverine 咁係做個手術咁整出嚟嘅， 真 係 變身嘅， 係普通人嚟嘅，即係佢原本都係咁啊，打咗啲嘢入去咁啊變成咁嘅，即係佢科學做出嚟嘅，起碼佢解釋係係 啦， 係 啦，咁啊專係我哋 咁啊科幻啦，係嘛？咁起碼咁啊科幻，係佢唔係話佢係鬥族嘅，因為啲咩族咁唔係，我初以為係㗎，冇睇嘅呢啲，咁佢原來係個集團即係。改造嘅出嚟就係幫我哋打擂台嘅咁樣咁咯， 咁 啊雖然都唔重要㗎啦，呢個嘢係都係打嘅啫， 都係打 嘅 啫， 都係打啦。咁啊今季都有套咁嘢啦， 係啦，就係咁， 係啦。